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都。今天要来介绍的球员是大家敲碗已久的球员，暌违一年，终于又回到我们的老将特辑。今天要来介绍的球员不简单啊！这位球员在2020年的8月30日当天完成生涯第1500场出赛，成为史上第四位达成这项纪录的球员。此外，他还曾经从洋基队的王牌投手 Tanaka 桑手里打出超前安打，在新竹球场面对满垒平手的局面，击出惊天动地的再见大满贯。因为选球能力出色，所以也创下连续八打席都获得四坏球保送的思齐障碍，同时也被日本媒体誉为亚洲选球王的周思齐。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，直接开始吧。周思齐现年38岁，出生于1981年10月26日的花莲县，身高178公分，体重90公斤，是一位左投左打的外野手，绰号有周董、雨甩甩等等。究竟这位帅气的球员是走过什么样的棒球路，才能够在职棒舞台上生存的呢？国小与国中思齐都待在家乡中度过，直到迈向高中的交叉点时，才选择离开家乡，前往高雄的高院工商就读。虽然在高中期间曾入选成为中华队的一员，但是在热身赛中滑垒导致受伤的关系，让他在正式比赛中都只能待在旁边观战。高中毕业后，思齐取得了辅仁大学入学资格。思齐没有因为当时在中华队训练时受伤而放弃棒球，反而是越挫越勇，积极参加了各项国内的赛事，多次拿下打击奖与最佳外野手的殊荣，也在充满着各国好手的国际赛中磨练与成长。大学毕业后，成为了成泰队的代训球员。只不过令人扼腕的是，思齐在即将要退伍的时候伤到了自己的肩膀，最后成泰仍向当时在生涯中迷惘的思齐伸出了手。成泰愿意等到思齐伤势复原后，在充满好手的职棒舞台中杀杀杀。最后，思齐也与成泰达成共识后，开启了棒球之路。时间快转到了2006年，面临到人生第一个完整球季的周思齐，多半是以代打身份出赛。而在这仅有146个打数中，思齐敲出了34支的安打。这34支安打当中，同时也有一支安打是生涯首轰。时间再度快转到了2007年，周思齐开始适应职棒的强度，磨练出了锐利的杀气与剑气，整季一共打出了7发全垒打，其中包含从柳一展手里打出了代打满贯全垒打。思齐打破过去自己所面临到的低潮，整季一共缴出3.08、3.70、4.75的打击三围，也与队友一同获得上半季的冠军。只可惜到了下半季，球队开始呈现疲劳。虽然周思齐在季后挑战赛上丝毫没有菜鸟的姿态，缴出30%的打击率的稳定表现，但是因为队友的火力，让成泰在季后挑战赛上只能面临到被统一师横扫的命运，因而错失了力拼总冠军的机会。2008年是让周思齐非常难过的一年。成泰银行在被并入星光金控后，因价格谈不拢等因素，导致成泰球队变成像是皮球一般。在季初因无人接管，导致所有训练器材都被搬走，直到后来被赛亚科技公司接管后，才正式更名为米迪亚暴龙队。整支在球季快结束时发生了黑米事件，而周思齐在面对这件事情，不仅不能陷下去，面对队友各种离奇失误也无能为力。心累的他在事件爆发后，还一度在嫌疑人与证人之间转换。最终，周思齐也向全台湾的球迷证实了自己的清白，同时夺得联盟与大家肯定，而拿下了人生第一次的最佳外野手奖。在颁奖典礼上，思齐感受到被异样的眼光对待，使得他在颁奖台上致辞时一度哽咽。不过，他也在最终完成了自己的致辞。季赛结束后，参加了中华职棒所举办的特别选秀会，而周思齐则在第三轮被兄弟象队相中，正式披上黄衫加盟入队。2009年虽然入选成为中华队的一员，但是又像高中时所发生的事件一样，思齐在正式开幕前不小心弄伤了自己的身体，让他不得不退出中华队，而错失打国际赛的机会。随着职棒赛季开打后，在原定伤愈归队的日期前，周思齐执意要复出，带伤上阵的他仍旧打出自己该有的水准，整季缴出3.11、3.76、4.29的打击三围，外加上114.8的 OPS 加。在超过400个打席的球员当中，排名联盟第10名。而兄弟象在该年也杀进了总冠军赛，与同一师强行碰头。思齐最终打下3.43的打击率与1分的打点，还在 G2 的4个打数中缴出4支安打，猛打赏。可惜最后兄弟象仍在第7战的时候苦吞败仗，将冠军礼让给了同一师。而球季结束后，中华职棒面临到最大规模的事件，思齐也在这次的事件中再度看着队友一个个离去职棒。2010年兄弟象面临到换血潮，思齐与恰哥和小飞机一同组成新一代黄金三剑客。 横扫各队，带领小将们挺进总冠军赛当中。周思齐也在总冠军赛上缴出3.57的打击率，其中还包含 G4 从新农牛的投手手中打下了制胜三分炮。思齐最终与队友们横扫对手，出场总冠军的滋味。时间快转到了2012年，历经加入职棒7年的时间，思齐终于迎来了属于自己人生传奇的一年。当时的思齐像是精通了各项棒球的呼吸法一般，九月单月就狂敲了7发全垒打，一共打下20分的打点。虽然缴出各项顶级的数据，但是不论在安打或是全垒打的排行上，周思齐都与第一名的位置擦身而过。而因为打出3.65、4.58、5.87这种非常稳定的打击三围，与打出联盟第二多的21发全垒打的表现，让他一次就夺下3座单月 MVP、1座年度 MVP、1座最佳外野手与1座银棒奖，成为当时联盟第一位夺下年度 MVP 的外野手。2013年初的经典赛上，思齐虽然只有缴出2成的打击率，但是却缴出3.33的上垒率，这是因为思齐选到了全队最高的3次四坏球保送，让他被日本媒体誉为全亚洲最会选球的亚洲选球王。对的，他的头衔是有根据的，而不是乱取的。同时还从田中将大手中打下了这一支的关键安打。 这球不错，安打，安打带着打点，中华队再度领先了。 因为年幼时思齐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，周思齐决定像小时候大家帮助他一样帮助小球员。2013年，周思齐成为职棒第一位设立奖学金的球员。他希望这些小球员能够像自己一样，透过这份奖学金而一圆自己打球的梦想。很快的，2015年，周思齐再度迎来了爆发一年。进到职棒第10个年头的周思齐，先是从贾西亚手中打下自己生涯千安的记录。又在充满人情味的新竹球场中打下了生涯第一支再见满贯全垒打。话说打出那一支再见满贯全垒打那一天，我刚好经过新竹球场附近，可惜当时只是一位懵懵懂懂不懂棒球的孩子，让我错过了周思齐在这一年完成的第1000场出赛纪录。为什么刚刚会提到周思齐再度迎来爆发年呢？因为思齐在这年再度完成了3、4、5的打击三围，外加上扛出了双位数的全垒打。时间再度快转到了2017年，开季前，周思齐与理念相同的朋友一同成立了球牙棒球发展协会，而原有的球牙基金的规模也帮助到了更多的小球员们。球场外的周思齐回馈社会不遗余力，而在球场内身为老将的周思齐仍旧不显老。5月13当天，先是选出了3个保送后，隔天的比赛上再靠着选球与缠斗选出了4个保送，刷新联盟纪录。5月18的比赛上，手打席再度遭到温暖的保送，完美诠释了如何不靠安打就能上垒。连续8打席遭到保送，也是目前令人难以望其项背的记录。思齐不仅能够靠着选球上垒，在打击方面也是相当有威力，从林华庆手里打下了属于自己的第100支全垒打，成为联盟史上第12位完成千安百轰的球员。虽然周思齐的打击能力出色，但是他的守备表现一直是为人诟病的一点。对于这点，思齐在自传中也有提到，过去的贝利其实是非常厉害的，直到有一次受伤后才失去了自己传球的威力，而所有人也抓准这一点进攻他的垒包。但是周思齐却在季后挑战赛上传了一个完美的长传，将郭富林完美阻杀在三垒之前。这个长传让当时所有在场的球员都大吃一惊，一直到现在都还是让大家回忆的一个 play 啊。时间再度快转到2018年8月2日的桃园棒球场内，担任理事长的周思齐当天被写入了先发名单上，而周思齐也不忘回报总教练的期待。该场比赛他在6个打数内缴出4支的安打，其中包含大吃3碗阳春面，创下了生涯第一次单场3响炮的纪录，成为职棒史上最年长达成这项纪录的球员。同时，周思齐也完成了生涯第700得分的纪录。2019年，周思齐在球场外仍旧不忘回馈社会，先是推出了自传分享过去打球的过程，后续也将卖出的所得作为培育小球员的球牙基金。不过在球场内似乎就过得不太顺遂，开季时先是与兄弟球团谈薪的过程不顺利，决定开出职棒史上薪资仲裁的第一枪，可惜仲裁委员会决定驳回周思齐提出的薪资仲裁请求，又因为中信兄弟新上任的伯纳总教练的各种怪癖，只能以轮休的方式上场，导致出赛场次锐减，不稳定的出赛机会也使周思齐的状况下滑，缴出很久不见低于联盟平均的 82.7 的 OPS 加，这也是周思齐生涯少数缴出低于联盟平均的其中一年。然而面临到前所未有生涯低潮的周思齐，却没有放弃自己从小所坚持的棒球理念。尽管2020年再度面临到被球团减薪的命运， 外加上刚开季打击仍旧维持低档，在六月初以前打击率甚至低于.250，但是到了六月以后，周思齐又让我们重新认识了他，宛如回春般的表现，让自己的打击率回到了30%以上的高档。七月一号在桃园球场先发出赛的周思齐，四个打数里面缴出2次的安打，还用了手上的三倍券买了三分炮的兑换券一张。该场比赛，周思齐打下4分的打点，最后也与自己的队友共计缴出5支的三分炮，让自己成为了三分炮俱乐部的一员。此外，他也在这一年敲出了第1600支安打，与完成了第1500场出赛纪录，再度带领小象们完成了上半季冠军的任务。目前，周思齐距离千安百轰百盗的纪录只差11次的盗垒成功。不过，周思齐同时也已经要迈向39岁的年纪。这也让他不禁感叹地说出恰哥后下一个就是他了。面对体能逐渐下滑的他，是否能够完成百道的任务，或是能够再带给全台湾的球迷更多属于他的回忆，周思齐的故事仍旧在继续写下去。到底接下来的篇章会如何开启，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期待的故事。好啦，以上就是我对于周思齐的介绍。身为门外汉棒球迷的我，也认为周思齐实在是很伟大。光是要一个人为社会贡献实属不容易，又还要设立奖学金，将过去自己所受到的恩惠回馈给下一代，周思齐的作为实在是非常的伟大。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咯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也别吝啬帮我点个喜欢，如果可以欢迎按下订阅以及分享。我是阿都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